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49年，上海解放后遭遇到了怎样的经济难题？究竟是何人叫嚣人民币休想进入大上海？ 您要是月薪只有1亿，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孤岛台湾迎来巨额的黄金，为何日子却并不好过？ 一提到这茬，台湾人民集体肝颤。 因缘与米棉之战，没有硝烟，但仗仗关系到老百姓的性命。 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一边是上海，一边是台湾，陈毅和陈诚将分别做出怎样的决定？答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一文，金融命脉争夺战。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市民被家门前的情景惊呆了。无数解放军战士整齐地排列在街边，或坐或卧，睡得正香。60多年前黑白的老影像，至今看来仍然令人感动。但霓虹灯下的哨兵睡得并不踏实，枪炮声仍会零星响起，那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然而对于即将成立的上海军事管理委员会来说，这些徒劳的抵抗根本成不了气候。真正让他们担心的只有一个字：钱。 大都有啊，下着啊。 1949年6月的上海街头巷尾，有人在高声的叫卖，声音是此起彼伏。这些个神情颇为嚣张的无赖满嘴喊着：“大都有吧，小都有吧。”到底他们在卖什么呢？卖的就是他们手里的钱。大头常听常见，其实就是银元，因为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叫袁大头。那小头又是什么呢？其实也是银元，只不过币面上的头像是孙中山的，所以又被戏称作孙小头。甭管大头还是小头，咱们都明白那是国民党政权使用的货币。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按理说银元就不该再用，而是该使用人民币。你可别小看了这帮赚着现大洋的小混混，就凭着他们，有人就敢叫嚣人民币休想进入大上海。从1948年底到1949年中6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利用陆海空各种手段，从上海中央银行抢运走了黄金450万两，银元物资不计其数。等到解放军开始接管旧政权财产的时候，偌大的上海城中只剩下一间空空如也的国库，以及满地的鸡零狗碎。这话怎么理解呢？答案就在这份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初期统计里面，其中的第三项就是接管物资分类统计。要是一项一项的细说呢，真是到明天也说不完，报告涉及的部门太多，接收物资也非常的繁杂。里面的关键内容我们可以直接看一看这份总结。陈毅市长报告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6、7个月的工作。财经接管工作即接收属于伪国民党市政府及属于伪中央政府的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共411个单位，重要资财即黄金24600两，白银36万元。400多家单位，其中还包括银行，却只有黄金2万多两。平均一个单位才60两，银元36万，一个单位就不到1000块，可怜了。哎，等等，有收的多的，这里有一项伪金圆券21万亿，21万亿啊，老多钱了。 可别高兴得太早，可千万别被这个数给骗了。先来看看当时的上海市民，因为如果单从数额上讲，这里人人都是亿万富翁，您要是月薪只有一个亿，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金圆券500万只能买俩烧饼，一个亿基本上也就是40个烧饼的钱，饿不死就算不错了。 金圆券完全是蒋介石为了挑动内战、掠夺民间财富的一种畸形货币。国民党败得越快，通货膨胀就越猛，金圆券的贬值也就越凶。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金融财政中心，国民党央行的所在地上海首当其冲地遭了毒手。半年之内，金圆券狂贬20000倍，上海街头用麻袋装小车推钱买东西的场面随处可见。 说白了，金圆券这种东西根本就是凭空印出来的。而解放军之所以要迅速把人民币运进城市，就是希望用新货币来驱逐这种毫无价值可言的钞票，以尽快恢复经济秩序。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正式成立，陈毅、粟裕分别担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在军管会的2号令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废止金圆券，使用人民币。那么具体的措施是什么呢？很简单，换。这是从1948年底开始陆续发行的第一代人民币，其中1元的样章还可以看到中华民国38年印的字样。依照上海市军管会规定的有关以人民币兑换市民手中金圆券的办法，这样的1元钱顶金圆券10万块。兑换的速度和数量都高得惊人，一周之内金圆券就收回了36万亿。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堆废纸。而与此同时，在台湾地区废纸一样不少，因为国民党政府也在换钱。 在做出了退出台湾的决定之后，蒋介石立刻指令陈诚迅速就任台湾省主席，不得有误。1949年1月1日，陈诚履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个所谓最重要的位置可不是那么好做的。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大批地撤退台湾，陈诚甚至有些惊恐地发现，这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一方水土，又要凭空地养活多出来的70-80万张嘴。经过事后统计，1949年国民党军队眷属连同民众撤到台湾将近200万，堪称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之一。而当时台湾本地的居民只有600多万，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外来客。 面对这么沉重的负担，陈诚该怎么扛呢？ 面对民众对新台币的质疑，陈诚为何显得成竹在胸？ 但此时此刻，不知陈诚的心是否也能安？ 新台币呼之欲出，人民币却在上海遭遇了怎样严酷的考验？当晚继续为您揭秘。 这里是上海造币厂的旧址，当时台湾地区使用的旧台币就是在这里印刷的。原本计划只发行30亿，但架不住内战造成的亏空越来越大，只能靠印钱来填窟窿。到了1949年的时候，币值狂贬得一塌糊涂，眼瞅着就要重蹈覆辙。财政金融如此混乱，开销又越来越大，陈诚如何应对呢？换新钱。经过细致的筹备，1949年6月15日，新台币高调进入流通，1元兑换旧台币4万元，旧台币逐行废止。又换钱了。一提到这茬，台湾人民集体肝颤。1948年国民党政府抛出金圆券强行兑换百姓金银，那近乎恐怖的一幕仍然是历历在目。现在 又出现了这种叫做新台币的钞票，能有公信力？面对纷纷扰扰的担心和质疑，陈诚倒是显得成竹在胸。这新台币就跟当年那种无根浮萍一样的金圆券可大不一样，他陈诚的手里实打实的有黄金。从事金融行业的朋友想必都明白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简单一点的说呢，就是货币发行不能胡来，银行里要有等价的黄金、白银那样的贵金属来做保证，不然纸币想印就印，那不就乱了套吗？而具体到新台币的发行呢，陈诚的手里就有这种保证。我们从台湾国史馆调出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收付表，一起来看一看。民国38年6月21日，奉玉拨付台湾银行纯金80万两。这下你明白了吧？怪不得陈诚对新台币充满了信心。新台币进入流通领域的日期是1949年6月15日，而刚才我们在档案中也看到，不到一周的时间，相应的黄金就迅速到位。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对新钱没信心，那就来银行换黄金吧。 台北的衡阳路昔日是民间交易黄金的银楼街，自新台币发行之日起，衡阳路上的几大银楼都接到了台湾银行的委托授权，可以办理民众以新台币兑换黄金的业务。 果然老百姓到了就换，到了就换，这新台币的地位很快就立住了，货币稳了，民心自然也就安了。但此时此刻，不知陈诚的心是否也能安呢？所有人都不该忘记，这80万两保证了新台币顺利发行的储备金，正是出自蒋介石抢运的大陆人民的血汗钱。当陈诚在台湾已经是信心满满的准备推出新台币的时候，人民币却正在上海经受着严酷的考验，黄牛满街，黑市泛滥，短短一周之内，人民币贬值10倍。10倍这个数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通过这帮黄牛手里的东西银元。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成立的时候，人民币100元可以兑换银元1块，可到了6月4日，这个兑换率已经变成了1000比1。怎么会掉得这么厉害呢？说得直白一点，因为银元里它有银。咱们在影视剧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这吹的这一下是通过金属的轻微震动来检验银元真假的土办法。在上海解放之初，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国库金银悉数运走，人民币的价值得不到保证，那老百姓自然是愿意把贵金属攥在手里，而银元贩子也就越发猖狂起来了。 上海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同志指示要稳打不要武打，而战役的总指挥陈毅更是形象的比喻说，打上海就像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千万注意不要把瓷器打烂了。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远东经济中心，解放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不曾想拿枪的老鼠消灭了，玩钱的老鼠却这么厉害。黑市银元持续暴涨，老百姓用金圆券兑出了人民币，转手就去换银元。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竟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抵制人民币，这分明就是公然抗拒新生政权的苗头啊！解放10天以来，上海坊间已是议论纷纷，共产党打得过蒋光头，但打不过袁大头。这事儿不能怪老百姓，国库都空了，社会上出现恐慌也是很本能的反应，但这事怎么解决呢？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决定向市场投放10万亿银元，6月6日又追加31万美，以促使银元降价。但不曾想，所有的银元都是在一夜之间被市场消化干净，同时价格继续猛涨。6月7日当天，黑市银元对人民币价格竟然涨到了1:1800，转眼6月8日就跳过了1:2000的关口。 这事儿可就不对了。且不说当时上海市政府没有那么多银元，即便是有，也不能这么往里填。据当时军管会的同志们回忆，41万大头小头进入市场以后，就像是三伏天洒在地上的一滴水，转瞬就蒸发了。民间绝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吸金能力，怪现象背后必定隐藏着黑手。上海某地阴暗的办公室中，几十部电话在响个不停，每接一次电话，这个老板模样的人就会去修改一下黑板上密密麻麻的牌价，看着不断上涨的数字，这个家伙显得很得意。果然有黑手啊，经过侦查员几天几夜的摸底，暗中操纵银元投机，导致人民币急速贬值的后台就在这里。朗朗乾坤之下，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块肮脏的交易场，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黑市。调查从街头开始，顺着银元贩子牵出了证券大楼，而再往下挖，侦查员们惊住，这是一个庞大的非法系统，操作这个系统的是一贯持反共立场的几个大老板，证券大楼就是他们的窝点。而据潜伏进大楼的卧底透露，这几个老板时时关注的是上线，他们管这个上线叫草字头。这个草字头何许人也？还有问蒋介石啊，国民党军队跑了，但敌特可留下了不少，而且有文有武。那些个操控黑市的老板背后其实都有特务在撑腰，妄图用经济来扰乱社会秩序，发动一场杀人不见血的银元之战。陈毅市长的烟比之前抽得凶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曾经的花花世界，人民币树立不了权威，人民政权就谈不上当家做主。 经过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汇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先进行阵前喊话，以观后效。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下，1949年6月，上海全市工人、农民、学生等数十万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大游行。这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番警告。游行的队伍每天都会在汉口路走上几个来回，但证券大楼中的回应是彻彻底底的置若罔闻。 但银元投机活动并没有停止，散布在街头的银元贩子竟然达到了8万人，金融敌对势力如此嚣张，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短短一周，人民币就贬值10倍，如何打击金融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 但到了这时候还想跑，开玩笑，根本就别想。 银元之战大获全胜后，奸商们为何仍如此猖狂？答案继续为您揭秘。 会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这是个陈老总讨论，有个大家都在抓陈老总跑台子抓，这一次这一幕我都到今天还记得，陈老总抓谁跑抓。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原华东野战军供应站副总站长范征夫老人的回忆。陈毅是解放军中出了名的儒将，他这一拍桌子，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早就该给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了。 借助政治军事手段干预市场、清除乱象的决定，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批准。1949年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亲率一个营的部队包围证券党。1949年6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大楼里的老板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做着最喜欢干的事儿，数钱。突然，8层大楼里面的几百部电话发疯一样的同时炸响了铃声，解放军，解放军冲进来了。对于这一天，老板们还是有所准备的，他们东抓一把西划了两下，试图赶紧卷包会。但到了这时候还想跑，开玩笑，根本就别想。 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上海城内银元对人民币的价格就从1:2000跳水到了1:1200，3天之后回落到1:500。又过一周，银元在街面上就很少见了。1月之内，大头小头清除市场。 国民党残余势力暗中操纵的银元攻势很快被打压了下去，但细心的观众应该会发现，这好像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吧。国库里该空虚还是空虚，而除了缺金少银之外，最可怕的是没有粮食。 对于一个本身没有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粮食供应不足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有数。上海解放之后，军管会从各国民党机关接收到的粮食共计47万担，一担是120斤左右，47万担大约为5600多万斤。 听上去好像还行啊，但咱们都知道，大上海，大上海它大呀，这点粮食能够吗？够，但就够3天的。出现如此危局，蒋介石肯定是脱不了干系，因为除了金银，他同时指示过要把粮食也抢运走。但再客观一点，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让老蒋来扛也不够严谨，因为当时的上海粮食不是没有，而是被藏起来了。 粮、煤、布、棉，什么都有，只是那些在经济整治行动中受了损失的奸商们把物资都压在手里，不向市场投放，商品一旦稀缺，价格必然暴涨，老百姓无可奈何，只能想方设法，甚至不惜花高价去黑市抢购，人民币的地位再次遭遇挑衅。 这是一张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照片，表现的是城市解放之初的景象。可以看到，银行的名字已经换成中国人民银行了，门口也是有解放军在把守。根据那些老员工的回忆，当年他们经常会遇到很尴尬的场面，早上发出去的钱晚上就又送回了银行。这个现象代表什么呢？老百姓手里不愿意拿着人民币，而是只认东西。这一回东西倒不是银元了，却是比金银更加重要的民生物资。您说这帮囤积居奇的奸商可恶不可？当时有好多年轻的同志都气愤地说，像这样的就该抓起来，崩他一两个就老实了。上海市委没有这么做，陈毅老总没有这么做。投机奸商无良无德固然可恨，但行政干预手段绝非长期整治市场的灵丹妙药，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办法来解决。由此，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一场如同风雷滚滚般的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国民党溃败逃亡路上，有多少惊心动魄的往事？ 此时此刻，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一个问题。 50万两黄金不翼而飞，蒋介石的黄金计划漏洞不断， 难怪蒋介石要火急火燎地把重庆号炸掉，感情这是一艘黄金船。 宋美龄再次访美，她却为何病倒白宫？是偶然还是谋略？ 5年前全美国为之倾倒，5年后热脸就贴了冷屁股。 蒋介石又把沾满鲜血的黄金藏在了哪里？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几多酸楚几多愁。 1949年11月底，重庆九龙坡机场天天都在上演着这样的场景：即将溃逃的国民党军官家属不仅模样狼狈不堪，居然还要忍受小兵的侮辱。箱子必须一个一个的打开检查，而且箱过人不过，人过要摸摸，摸什么呢？硬货。什么是硬货呢？有分量的东西。官小的家眷没办法，只能忍了。官大的太太们横眉立目不让摸，那也行，过磅秤吧。斤两差不多的放行，但凡有超重嫌疑的，那可就别怪大头兵不客气，直接拉过来晃吧。这一晃，硬货可就晃了。黄金白银首饰珠宝一样也甭想带走，悉数充公。有那不答应的没关系，这飞机您就甭上。此时此刻，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一个问题。生死关头最是考验人性的时候，中国人一向讲究穷家富，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身边没钱，未来一定很苦。但若不走了，这些早已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连同众多亲眷，想都不敢想。毕竟，天下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天下，国家已经换了主人。 不学钱花民贵，是民不富时，又及民无计时。第一在我们要有民富计时的钱花人民。民主跟他互关，中华人民民主跟他互关完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可能你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一时期的发言中，对未来新国家的称呼是以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较为居多。后来是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张奚若提出新中国乃人民当家作主， 如此说来，焉有以人民而无民主之理哉？于是经过与会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1949年9月17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个伟大而光辉的名字就此诞生。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就在这万众欢腾的时刻，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领导人的心中想必没有完全放松。尽管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在华南、西南、西北，国民党军队仍在负隅顽抗，意图做最后的挣扎。 喜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典故：开国大典的那天，蒋介石身在广州的陈济棠公馆，一心要出动飞机轰炸北京，后来由于天时不对，美国又不支持，最终作罢。当时在福建、在广东、在新疆、西藏、在云贵川黔，国民党还驻有近百万的大军，对新生政权虎视眈眈。要说伺机反扑，在短时间内没大可能，但蒋介石顽抗到底的念想是从来没断过。我身后的这座山，层峦叠嶂，是台北名胜阳明山。而在1949年之前，这个地方还叫草山。直到国民党政权开始逐步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认为草山暗含落草为寇之意，太不吉利，于是改此地为阳明山。不过改一个地名，无非是心里安慰了。在蒋介石看来，台湾是退守的最后一步，但凡在大陆还能支撑，他就要死扛下去。按照他本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坚持最后5分钟。5分钟，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按照蒋介石的筹划，这应该是个1年半的时间段。只要固守的场面耗得住，就能等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寻求洗牌翻盘的可能。但几年的战场形势看下来，蒋介石自己也明白得很，要想扛住这5分钟，谈何容易啊。军心已散，民心已失，这仗还怎么打？事到如今，蒋介石唯一可以靠得上的只剩下一样，手下的贪心。什么为了党国，为了江山，那都是瞎扯，砸钱才是真的。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说过，蒋介石密运450万两黄金清空了国库，而这些黄金正是他的本钱。蒋介石运金的目的有两个，一为台湾，二为厦门。在台湾国史馆，我们找到了两个地方黄金收付记录，先来看看台湾这张。收入总计近300万两黄金，除发行新台币所用80万两之外，其余的有拨付到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有运到广州总行的，也有运渝总行，也就是到重庆。此外还有拨付给定海分行、成都分行以及国民党空军总部、海军总部，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次一次拨付全都是蒋介石支应内战、支付军费的开销，看上去每一笔的数目都不大，但架不住次数多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运到台湾的黄金已经花了一半，而这还不算花得很呢。我们再来看看厦门的这个，当时运载到鼓浪屿的黄金数目高达100万两，但从账目表上，我们只能看到这笔钱是不断地通过联勤总部，也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军需部门，在向外支出。从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的6月14日到8月17日，短短2个月之内，消耗已达近80万两，所剩无几。而厦门这笔黄金运到哪儿？不知道，做什么用不清楚，它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笔绝密军费。而如果不是这份大西档案，也就是蒋介石专属文献资料的曝光，恐怕直到今天人们都不会知道 还有这么一笔巨款的存在。 所以说，看似条分缕析的收付记录，其实还是一笔糊涂账。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上海中央银行地库里面密运走的黄金是450万两，到了台湾呢，300万，厦门100万，听出悬疑来了吧？这总数对不上啊，还有50万两黄金，哪儿去了呢？50万两黄金不翼而飞，什么情况？这事儿还得说回到1948年9月间，蒋介石莅临国民党海军最强舰艇部署东北战区剿匪事宜。当时战局的惨败映照的蒋介石的脸色也是一片惨白，但他必须强打精神，鼓舞将士，因为在他心中这艘舰艇实在是太重要了。此舰系出名门，产自英国古阿瑞图萨级轻巡洋舰，舰长153.9米，舰宽15.6米，自重7000吨，拥有6.4万匹马力，最高航速每小时30海里，舰上安装各式火炮22门，高射机枪8挺，鱼雷发射管6套。二战中曾参与围剿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立下赫赫战功，实乃当时世界海军装备中一等一的大杀器。在英国皇家海军中，这艘巡洋舰的名字是 Aurora。 喜欢音乐的朋友都知道，有一首歌叫欧若拉，就是这个词的音译，曙光女神。另外再说句题外话，十月革命中那艘炮轰东宫的俄国巡洋舰阿夫勒尔号，其实也是这个名字。1948年5月19日，为了抵偿港英当局丢失的6艘巡逻艇，英国政府向国民党海军移交了这艘巡洋舰。历经3个月的航行，曙光女神终于靠上了中国的口岸，并从此改名重庆号。听到这里，想必熟悉历史的朋友会发出会心一笑，这是解放战争史和新中国海军史上最著名的典故。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动下，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领广大官兵阵前起义，脱离国民党江阴防线，毅然驶向解放区。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2月26日，重庆号抵达烟台，邓兆祥兴奋地高呼我们成功了，之后又有30余艘国民党舰船相继起义，蒋介石精心布置的江阴防线瞬间洞开，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从此再无水上屏障。 重庆号起义，蒋介石气得发懵。1949年3月18、19日，他连下2道命令，派出第24轰炸机轮番下手，在舰体严重受伤、6名官兵牺牲的情况下，1949年3月20日，重庆号打开闸门，自沉于葫芦岛，直到3年之后，才得以打捞出水。 重庆号的沉没，这是一个既悲壮又令人有些感伤的历史瞬间。但故事说到这儿还远没有结束。1952年春天，当重庆号被打捞上来之后，人们惊异地发现，在这艘舰上竟然存着30万两黄金。难怪蒋介石要火急火燎地把重庆号炸掉，感情这是一艘黄金船。而在之后投诚的几十艘国民党舰艇上，也都相继发现了黄金，合计约50万两。可叹了，蒋介石机关算尽，却忽略了人心向背，海上的移动金库没了。而就在不久之后，蒋介石又挨了结结实实的一记窝心脚，外汇也没了。 邹美玲再次访美，却遭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打击， 处处遇到遭人白眼。宋美龄又着急又生气，干脆就在美国病死。 一纸电文重千斤，蒋介石亲自安排仍无可奈何，档案正在揭秘。 要说起国民政府的外汇，那可是了不得的一笔财富， 事实上的存量要比大陆国库的黄金储备还要多，而且炒股出身的蒋介石确实还是懂得一点金融常识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 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英国的伦敦、日本、菲律宾、印尼、缅甸，还有中国香港，国民党储备外汇的据点遍及欧亚美各地，总量超过640万两黄金，折合美元2.5亿。 这么多钱，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咱们得问问蒋夫人宋美龄。1948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宋美龄。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见情形与1943年抗战期间宋美龄访美时所受到的礼遇大相径庭。杜鲁门甚至私下里说过这样的话：“我可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请他住白宫，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喜欢白宫。话说回来，他喜欢不喜欢，我根本不在乎。”5年前全美国为之倾倒，5年后热脸就贴了冷屁股。这是因为蒋夫人风韵不在了吗？非也，完全是国际政治大势使然。宋美龄二次到访是为了内战来要钱求援找支持的，而美国早就看出国民党政权崩塌在即，怎么还能往火坑里投资呢？处处遇到遭人白眼，宋美龄又着急又生气，干脆就在美国病倒了。 他本身有很严重的皮肤病，所以呢，他一有压力的时候，他皮肤病的这个老毛病又窜，所以他当时就留在纽约治病。当时的驻美大使是顾维钧，告诉他说，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银行很可能冻结中华民国在海外的外汇存底，因为当时大家对这个政权到底是谁拥有这个政权已经不清晰了。那于是宋美龄就打这个电报给蒋介石，要派人尽快处理海外的银行的这个外汇存款事宜。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型纪录片《黄金密档》的制作人丁文静女士的采访录音，她所提到的宋美龄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是什么病呢？我们查了，是荨麻疹加带状疱疹。那有多严重呢？据多年担任宋美龄秘书的孔令侃形容，痒起来的时候100只手都挠不过来。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宋美龄爱穿旗袍，但您可能没发现，她的旗袍必须是丝绸的，因为宋美龄的皮肤极其敏感，任何其他质地的服装她一穿就会犯病。更要命的是，她这个病是神经性的，受不得情绪波动。因此当宋美龄听说美国要冻结民国外汇储备的时候，她的身上有100只手都挠不过来了。就在这样白手挠身般的痛苦中，宋美龄向蒋介石发出了急电。当时蒋介石虽已下野，但仍在浙江奉化溪口老家操控着民国的军政大权。这封电报目前珍藏于台湾国史馆，馆方向我们独家提供了复制件，一起来看一看。来电编号 A23， 来电姓名或机关，这个有意思，夫人，电尾日运为沁，这是从清末一直用到民国时期的运木代日法。沁日也就是下面标注出来的民国38年，也就是1949年的4月27日。电文内容如下：西口05450密表，借兄亲见，亲闻纽约财政监理官通知纽约中国银行因上海时局紧张，中行总行仍在上海，恐发生不幸事故，累及纽行，故有取消营业执照冻结款项之意。此事关系重要，其即令总行迁移宋董事长一户，免得敌方操纵利用，并令总行通知纽行，以便转机为要，媚美沁。 所以说称呼依然是哥哥妹妹这样的甜蜜，但电报中所列事项可都是火烧屁股的事儿。在宋美龄电文的后面，跟随蒋介石退居西口之后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余继时写下了这样的批注：查宋子文先生自香港来电，亦以宋汉章未离沪为虑，是否可由君作约见，示意启和。这是典型的看电报不得要领。宋美龄这么着急地发来电报，重点起在一地一人。我们来仔细看看这封电报最边上余艳日，也就是1949年4月29日发出的红色铅笔批复，这可是蒋介石的手迹。复沁电息，四行总行已声明迁移广州，宋汉章即日内离沪，勿念中正。四行指的是国民党的四大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交通银行。宋汉章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连行带人都已安排迁走。那这事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在原始档案中发掘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的确是一件很有快感的事儿。宋美龄在电文中其实一共提出了三项要求：总行迁移和宋汉章离沪，蒋介石都有回复勿念，但唯独这最后一项毫无表示，令总行通知纽行以便转机。这才是坑底儿的地方，赶紧想办法把储备外汇转走。做了夫妻这么些年，宋美龄如此明确的提醒，蒋介石哪能不明白。很快他赶紧安排人马各路出击抢提外汇，但没想到啊，数百万两黄金竟成了虾账，死活是提不出来了。照片上的这个人叫董德成，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军需署收支司的副司长，抢提外汇的经手者之一。他当时接到的任务还算比较轻松的，因为是去香港。 署长啊，交给我香港的中国银行啊，我们的20几万块钱美金，他要我去领的。像中国银行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开户是我们开户的，假如他晚上去一点的话，他向中共靠拢，他下不给你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董德成老人生前的采访录音。当他抢到这笔款项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国共双方在控制外汇方面的较量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董德成描述的那种紧迫一点也不夸张，哪怕再晚一天情况都有可能逆转。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国在海外的存款储备都是国民党开的户头，因此在这场抢汇大战中，新中国只成功地冻结了所有款项的5%。但极为戏剧性的是，剩下的95%，国民党也仅仅超上了一点点，大的还是没拿着。 外汇被冻结，追根溯源竟然归结于一艘神秘沉船， 到底有多重要呢？现在为您揭晓谜底。 逃亡的飞机却为何险象环生？答案正在揭秘。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